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6月30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最近在南朝鲜有各阶层人民对那些因天下恶女朴槿惠逆贼毁灭而濒于崩溃危机的极右保守团体的诅咒和排斥气氛日益高涨。众所周知，曾在朴槿惠逆贼执政时期，极右保守团体在权力的积极庇护下辩护逆贼集团的叛逆政策，恶意重伤和侮辱南朝鲜人民要求生存权和民主的斗争，甚至干出粗暴的流氓行为也在所不辞。尤其是极右保守团体恶意重伤我国，疯狂进行剔除亲北左派骚动等，给朴槿惠逆贼当手足，带头掀起反北对抗骚动，专干逆贼行为。极右保守团体穷凶极恶的行为是由权力狂人、天下头号阴谋家朴槿惠逆贼指令和操纵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而不是由青瓦台几个小人物筹划的。在审理朴槿惠催唇时丑闻事件的过程中，有自由总联盟、爱朴会等极右保守团体从青瓦台那里收到巨额资金，对分歧投入审判朴槿惠斗争的民主改革力量进行卑鄙的黑色攻势的事实接连揭露，这更加清楚地说明朴槿惠逆贼和极右保守团体是肮脏的一丘之貉。极右保守团体为挽救其日趋灭亡的命运而大谈什么重新集结保守、重新确立保守价值等等，做什么复兴复辟的梦，但那是行尸走肉可笑的老糊涂而已。南朝鲜的各阶层人民要展开积极的斗争，来永远埋葬那些遭到民心唾弃和排斥而陷于泥坑的极右保守团伙，以免他们像毒蕈那样重又长出来。